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太上感应篇》97节，后面两句：“失语后悔，假借不还。”那么这个以下的是不仁恕之物啊。注解里面我们先念一念啊，注的都非常好。失语而后悔者，就其粗啊，毕竟非真心要善，不过一时高兴，求名信福耳。发源处一错，无得不后悔。若真心失语，人我皆空啊，绝不至此。是以为善者，不可不致变于一念之萌也。后面他还举的一些公案因缘，我们在这个注子里面要细心去审查这个不失后悔这种现象很普遍，甚至于在我们自己本身都有啊，确确实实是像书里面所说的这个不是，不是真心，没有诚意，不是欢喜不是，而是出于勉强啊。多数呢是碍于面子啊，或者别人的劝请啊，一时啊不得不出手，事后就后悔。他有没有果报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凡是布施决定有果报，纵然是勉强施了以后也后悔也还是有果报。如果施财你还是得财富啊，你看我们世间一些发财的人，有些人呢这个财源来得很痛快啊，没有费心他就赚了很多钱啊，所以说不必操心。有些人呢赚钱赚得非常辛苦，他还是赚得，这什么原因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他布施的时候布施得很痛快很欢喜啊，他将来得财富也得得很痛快也欢喜，不费力气。如果布施的时候啊，别人劝请他很勉强的施出，施了之后又很后悔，那么他得财富的时候就得得很辛苦啊，很艰难很不容易，他还是得到。由此可知，布施福决定不贪捐。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这佛给我们讲的话是真话了。六道众生念念所希求的，不外乎啊，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啊，总不外乎这三样，啊，这个三样是基本的欲望，啊，一切众生皆有。能不能满愿呢？谚语常讲啊，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啊，由此可知，十个人当中啊，八九个不能够埋怨啊。那真正说起来，十分之一能埋怨呢，那就很多了啊。而实际上啊，不止常八九。恐怕是长八九十哦，啊，一百个人当中，一千个人当中，难得有一个称心满意的。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世间人不知道啊，啊，他不晓得这个原因，晓得原因呢，事情就好办了。啊，不知道原因，啊，看到别人得，自己也想得，别人用什么方法经营得到，他也用这个方法，结果看到别人经营成功，他经营失败了。那么由此可知，一切经营的方式手法，在佛家里面讲呢，只是正上缘而已。如果你命里面没有财富，无论用什么方式，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白费心机，你得不到。命里面有的，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无论用什么手段，它就很容易得到。所谓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又何况果报它有时节因缘啊。有人这个福报少年时候就得到，父母是他的正上缘，享福啊！到中年时候啊，到他自己主持家务啊，一败涂地啊！晚年时候啊，潦倒不堪。哎，这种人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啊！这是他的福报啊，少年享掉了。没有余福了，享尽了，这种人很可怜的，晚景凄凉啊！少年享福，不知道佩服。有些人呢，中年发达，如果不明白这些大道理，他还有一点余福，晚年呢还勉强能维持。如果在发大的时候， 不懂得修福，作践自己的福报，所以吃喝嫖赌，不务正业，那也很快啊，福报就消掉了，晚年还是受困苦。这种的人在今天社会也很多，我们看到四五十岁的时候光景好啊，六七十岁的时候非常凄凉，那么由此可知，福报之来啊，什么时候福报是最值得人赞叹的？晚年。我们世间呢，这些算命看相的人常讲啊，你走老运，走老运好啊。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吃一点苦头啊，不要紧，有体力，能抗得过。晚年的时候走好运啊，有年轻人照顾啊，这是真正福报。所以少年人享福不是真的福报，中年人享福也不是真正的福报，看他晚年有没有福报。这世界因缘呢，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会把自己的福报放在晚年想。当然少年时你不知道，你不懂事啊，中年时候懂事了，自己福报现前呢不享受。帮助社会，帮助世间苦难的人，自己有福给他们去享受，这样的福报啊就留到晚年去了。聪明人才懂得，有智慧的人才懂得这个道理啊！晚年呢有享不尽的福报啊！所以布施的时候决定没有后悔，布施的时候欢欢喜喜的布施。将来受福的时候就一切都顺利，一切无障碍啊，就要真心布施啊。我是在讲呢，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啊，我过去生中啊没修福啊，修了点慧佛经上讲的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钵我这个前半世物质生活非常艰苦少年没有福报青年壮年都没有福报，晚年这一点福报不是前生修的，前生确实没修福晚年有这一点福报是学佛懂得这个道理之后才修的这个修了它真有效这个方法了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布施，开始布施的时候也忍痛也不好受慢慢的呢就养成一种习惯了大概到20年之后布施才生欢喜心 啊，这个一丝毫勉强都没有了，不容易啊，无始劫来啊艰难的习气啊，好不容易把它磨掉啊，把它磨平啊，那么这个也得利于韩馆长啊，韩馆长看到我人家供养我了，他就问我要啊，马上就拿去了。逼着我不能不放下，不能不布施。啊，这是一个好的增上缘呐。啊，如果他看到我有钱，他不问我要，让我这个钱越攒越多啊，我这个贪心就增长。啊，所以有时候你看的是这是逆增上缘，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啊。啊，当时对他很不满意啊，现在非常感恩了。啊，知道他替我做了一桩好事。贪嗔痴慢呢，从这个地方磨掉了。布施，尤其是不计较回报，这个福报更大。啊，祈求果报，这福报就变小了。啊，跟你那个布施，你得福的时候相等。啊，施与所得相等。施的时候完全没有求果报的念头。得果报的时候超过你所施的太多太多了。啊，这什么道理？有心布施，你的果报有范围，就是你那个念头是界限。啊，所以福报是有限的。无心没有这个念头布施，你这个心量是等虚空变法界。福德不可思量啊！啊，佛在《大乘经》，尤其是《般若经》里面呢，讲的很多。啊，这个第二句啊，假借不还。啊，这是我们向人家借东西，借了之后怎么？借了之后不还。这是属于偷盗的行为，啊，借了不还呢，是属于偷盗。啊，没有得到别人同意而据为己有，都是属于偷盗。偷盗的果报是什么呢？贫穷啊。啊，你盗人的财物，将来果报啊，你就缺乏财物。啊，你的物质生活会过得很辛苦啊。你要是盗法呢，得愚痴果报。夜因果报啊，丝毫不爽。我们要懂得啊，所以一切作为自己立刻就能想到因果的道理与感应，我们就知道怎样处事待人接物。你就在因上啊做得很圆满，你的果报哪有不善？种善因得善果啊。世尊为我们讲的 十善业道经。你看经中所说的，你修善，你得什么样的果报？你造作的不善，那果报恰恰相反。我们以善心待人，别人以善心回报我们；我们以恶语向人，别人回给我们的也是恶语。那么由此可知，恶意向人呢，实际上是恶意向己；善意待人呢，那真的是善意待己。这是我们常讲的，自他不二啊。在这个地方要深深的悟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对别人好是真正对自己好。这个小注里头，里面有几句话，我们应当记住：凡借人物，虚假爱护；向人借物，非不得已，不须借也。借而用彼，随借归还。这个几句话是真理呀。我们要牢牢地记在心上，决定不可以违反。我向人借东西，这实在是不得已才借。能够不借，最好就不要借。所以实在不得已，这才向人借。借了东西，确实借了的物品要爱护，决定不能损坏。用完之后赶快归还。但是有这种品德的人不多。我在年轻的时候跟诸位说，生活非常困苦，我是一无所有。我喜欢书，所以很微薄的那点待遇，我真是省吃俭用。喜欢买书，喜欢读书。我的书呢，不借给别人。为什么不借呢？曾经借过几次，回来的时候面目全非。所以以后我的书就不借给人了。那个时候是这么一个情形呢。接受张家大师教诲之后，懂得要修布施，于是人家向我借书啊，我就借给他了。损坏的呢，回来我自己再来修补。尤其是线装书啊，跟这个书不一样的，现在是双页的，破损了之后的时候，我自己来修补。那么看完之后立刻归还。过去跟我往来的人只有一个人，圣严法师，在台湾法鼓山的，这个是我的同届，他有信用，而且他跟我借去的书啊，保持的相当完好，他有这个品德。 啊，其他那些法师就靠不住了。啊，还有一些少数戒去之后就没有了。你再问他，有的时候他不承认，我没戒你的，你是这有什么法子？也没有打戒条。啊，还有一些承认，我找不到了，不知道放哪去了。这就无可奈何了。这个都是不负责任。说实在话呢，都有因果关系啊！我们要养这个贫素，要养成良好的德行。我们肯帮助别人，别人也肯帮助我。我们能够爱护别人东西，别人也会爱护我们的。业因果报。丝毫不爽。那么这个事虽然是平常啊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有关于我们的德行啊，有关系我们将来的果报啊，这个都是在造因。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